凉爽的那个晚风飘洒着花香，小河水倒映着我们的笑脸，甜蜜的话语在柳林中轻轻地荡漾，啊的深情比这河水更长，比这河水更长啊。环绕着万座宁静的村庄，宁静的村庄。深情地握手相望，让流水去诉说无尽的衷肠。